是新的未来，我就是新八达，我就是梦想家，谁也别想主宰我奇妙的想法。我会施展魔法，王子变成了青蛙，我就是梦想家，谁也别想阻挡我前进的步伐。 任时光飞逝，永无休止。

Yeah. 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。粤海新歌， So good. 上牙前，闭气半天，试试后呼吸与你耳边， 专注半天，试试后温馨的和你冷艳，睡眠中灵魂如融合一起，不觉夜光了天，谁突然爱到半路感慨万次， 每次圣诞我们亦期盼用掉前必须亲身攀上那雪山， 银河前还是阳光下，相爱亦难，再困难也不要生， 成熟了半天，是时候天真于你脚边， 工作半天，是时候将压力摆你冷肩， 看着晚灯想得多么远， 冻冰冰是否可吹暖， 喜欢你我感觉心上眼前，闭气半天，是时候呼吸于你耳边， 专注半天，是时候温馨 灵魂如融合一起，不觉夜光了天，谁突然爱到半路感慨万千。 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，粤海新歌。 有一种生活代表坚持自我，绝不后退。有一种所开启新的自我，重新定义我。爱是一种坚决，我只往前走，要继续调整极限，坚持自己不妥协。I will change your world， 为你精彩全世界。 I will change your world， I will爱而转，我在这舞台一遇见你。 I will change。